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曾经我们相信占领中环是对付中共的核弹， 透过搞啲商讨日，其实就是被特区政府、北京政府看到我们几和平，即是不会好像韩龙那次那样的，因为都会是即是静默地是坐在个街道上面等候被拘捕的。 话我们一个没有方案的运动，我觉得是很荒谬的事情。 咁但係你出現呢啲佔中係一啲完全只會增加大家嗰個距離更加大，我認為真係會炒鍋咗。 我哋希望我哋嘅下一代係認識中國嘅各個方面，推進中國同香港嘅民主化。 其实只要一日那个工程是即是未进展完，即是我们都是有一个政治的空间。 我心里面我觉得即最激进，我认识的最激进的人叫甘地，他比这个世界上任何人都激进，他用一个不用流血的方法去令到整个印度由殖民地变成一个民族国家，他由后生坚持到死的为止，他都有坚持人，因为他相信了信念，他从来没有怀疑过他做的是不对的，坚持下去，你自然会找到你同路人，你自然会有很多人和你走在一起，同你一起抗争下去，抗争到最后，拜拜。 可惜事与愿违，但是我哋并冇忘记孙中山先生驱逐鞑虏、追求真正民主革命嘅精神。 就要大声红心血力嚟赞成革命。 所以我哋要靠自己嘅脚步杀出血路，对抗极权绝不手软，革命精神坐言起行。新比、新华、方东A、邵飞、林宏达，云端起义。 喂，咁啊，呢个礼拜云端起义有新比、森华，方都去咗厕所嘅，咁但系咧有 听到啲咚咚声， 有个兄弟啊毛网揸喺度啦， 揸住 揸住喺度， 我系方东 B。 喂，其实阿 Spooky 我都想你入麦，因为咧今次系想嗱第一节我哋先讲讲上个礼拜七一留守嘅点滴啦，好嘛？阿 Spooky 好似不如讲阿 Spooky 先啦。 好啊好啊， 你使唔使通柜啊？ 你俾人拉咗 喎。其实冇，咁啊冇通柜，我就 黐线嘅，你都唔系坐监，梗系唔会通柜啦。 系啊，你入点会通柜啫？我哋冇啦，讲呢个通柜。 你入奥斯威辛噶嘛？ 嗰啲系阿黄色嗰个先至会即系通啊。 系， 唔关我事啊嘛。 唔系你几点俾人抬啊？ 唔系我嗰阵时，我朝头早差唔多七点半嘅时候，咁我先抬走嘅，差唔多成。 但我唔见你啊！我嗰阵时 你走咗啦。 唔系啊，我有睇住直播啊。 有咩？ 我之后翻，我之后系九点几先瞓嘅。 吓 吓，但我唔见你嘅。 乜？ 咁 即系你唔上，即系你唔上镜一个样， 镜头影唔到我咯。 同埋我哋嗰日，我哋嗰晚见到 Spooky 嘅时候，我哋都知道系实俾人拉啦，因为当晚佢件衫系写住公民抗命啊嘛。 但系 好行， 但系冇理气咧，即系俾人拉。 几行嘅玩到， 又唔系咁理气啫。 佢掹你嗰阵时系咪好暴力啊？ 都几噶，其实即系唔系佢个手法系佢落到嚟，佢第一样嘢佢就屈手先咯。 系 咁就即系你用力去同佢抗衡嘅时候，咁佢就再大力啲咁。 如果你唔用力咧？ 唔用力咪两下咪俾佢拉走。 佢有冇揿你啲穴位啊？ 咁咪冇喎，佢即系我就好容易对付嘅啫，即系佢揾咗三个警察嚟，即系揿住我只手搲咗， 即系一吉你春袋呢个成个弹起噶啦。 喂，但系咧我哋即系我同新比都试过俾差佬扑街对待啦。 系啊， 咁啊佢拉住你手嘅时候会搣你啲鬼鼠肉噶。 系啊， 今次我冇喎，即系 可能因为太多人啦， 但系 搣到攰。 但系你哋系咪顾住个尊严咧？就系、是、话所谓个尊严就系话差佬台，我就放软手脚，但我唔自己行。你哋系咪奉行呢一样嘢？即系我见好多人啊，冇即系唔系话佢冇尊严啊，佢唔理啦，唉，我自己行，你冇拖啊。即系有啲系咁噶嘛。 我个谂法系。如果你是想被拖的，其实你是想用多啲嘅警力嘅啫。 系啊系。 即系因为如果你一个人，佢起码要用四个警察，佢先至抬到你噶嘛。咁我个情况就唔属于抬嘅，我系都系行嘅。咁佢两个警察就即系搲住我。 但系我想问下啦，嗱，即系搜身啦，搜身佢喺边度搜啊？即系喺上车前搜啊，定落个车先搜？ 佢系上车前，即系你即系拖咗，即系点嘅 去带你去到旅游巴旁边，咁喺旅游巴旁边，咁你泊埋个车，咁跟住就搜一搜身。 但 其 实 都好简单嘅啫。 但其实你哋可以要求翻差馆先搜啊嘛。 咁我一路望到，其实前面即系嗰啲示威者一路上警车之前都系咁样做噶，咁又冇人反抗。 有冇有唔有善咧？对你， 我觉得唔系话太差，即系其实都好简单。即系你去成个搜身过程，佢唔系当你系一个犯，佢只不过系好似巡例咁样，系咁以嗨一嗨啊，摸一摸啊，跟住之后个袋，我有个袋孭住嘅，咁佢都系开一开。我谂佢头尾可能五秒钟咁样摸一摸， 咁、哦、都 OK。 咁就已经系。 但如果入面咧 ，Spooky 个袋入面全部嗰啲假捻啊、震弹啊，你个差佬会唔会对你变另眼相看呢咦，同号、 啊。但唔系，但系翻到去黄竹坑啦、啊，即系去到黄竹坑嘅时候咧，个经历系点啊？可唔可以讲嚟听？ 我去到黄竹坑嘅时候，咁即系坐旅游巴去啦。咁去到我谂差唔多九点钟啦，架车咁啊。基本上喺架车都等咗成个钟头，咁先至俾我哋落车嘅。咁、就一路去。 但系嗰个所谓成个钟头，佢有冇停车熄匙？ 冇， 即系佢系开 住有冷气嘅。 哦，咁你都算好啊，因为据闻嗰日有啲车系暴晒噶嘛。喺你即系焗啲人喺入边暴晒，冇冷气啊，暴晒、啊。 哇，咁啊，咁佢嗰啲守规则啊嘛，真系、啊、 酷刑嚟噶，但喺个车入面暴晒。 咁我冇咯，我就会比较舒服。 去厕所方面有冇问题？ 都冇喎、啊，其實 有冇俾個樽你啊？ 唔係你哋，因為嗱有傳咧，就嗰日有人要求去廁所咧，就要成二十分鐘甚至以上，或者一個鐘先俾佢去嘅。你咧、 我哋就只要嘈嘅話，即係其實 即係個你一嘈， 唔係應該咁講， 個咩氹咪遞個口埋你啦。 係啊，係因為我哋嗰班人咧，有啲就即係社記嘅朋友嚟嘅，咁咧嗰啲人即係其實對警察咧，基本上就即係當佢死咁樣噶啦。咁佢哋唔俾我去廁所。咁咪喺度起哄咯！ 你知唔知？ 因為其實警察一見到就係嗰班人，因為佢一見到人多，而班人喺度即係嘈啊、鬼曬咁嘈啊，跟住鬧警察啊，咁佢哋好似自己冇乜尊嚴啊！唉，唔好搞啦，我俾你去算了。 兩個原因，第一 欺善怕惡， 有機會嗰日因為曾俊英唔喺度，所以對你好啲。第二，可能有一個差話，咦咁嘈呢班係咩？哦，社民聯啊，邊有社民聯啊？民建聯啊！民建联得啦，唔好对佢咁差。民建联俾好啲待遇佢咧，可能系 金英喺度啊，但系唔同房， 唔同我哋一齐啊嘛。 金英系有被 冇拉到， 金英冇拉到， 金英冇拉到，因为金英系响我哋之后，即系原本坐喺我后边嘅。咁佢大约七点零钟嘅时候，佢身边有个朋友就晕咗， 系 咁就 要照顾佢啦。 咁就抬咗嗰个朋友出去啦，即系总共有四个人。 即系我哋同你讲甩身嘅方法嚟嘅呢个嗰晚。 点样咧？扮晕 嗰日我同你讲噶嘛，喂，借啲衣出去下下，跟住哎呀，我翻唔到入去啊！ 咁佢咪就系咁样， 咁佢唔系借啲衣嘅， 佢唔系啊，佢系 咁。咁啊 ，Spooky 另外传闻咧就系三百几人分五块饼，系嘛？ 三百几人分五块， 即系因为啲人想食嘢 行神迹啊嘛， 啲人想食嘢 食极都有五块饼， 冇膳食供应，咁就有差佬食剩啲饼。咁就俾几百个人分，你见唔见到呢个成呢、這个呢、這个神迹？ 我又见唔到呢个神迹喎，真係好神奇喎呢、這个。 有冇人喺你面前食糯米鸡呀、啊、你嗌肚饿嗰时。 又唔多见有喎、啊、 即係总之係全程系宾至如归嘅。 非常之好招待。 咁电话方面呢电话方面嗱有我听返嚟话系几百人争一条电话线打俾律师㗎嘛。喺你嗰度有冇咁嘅待遇啊？ 我哋又冇喎，即係全程佢又冇收到我哋电话，甚至呢我喺旅游巴嘅时候我哋都即係我见到有啲社记嘅即係都仲拿住个电话。 喂我开始怀疑你曾伟雄啲人嚟喎。 可能係啊。即係唔係我觉得我哋成程嚟讲呢即係我哋拎起个电话去打嘅时候其实都有警方即係有啲警察喂唔好打电话。 做咩啊 係我喂唔打得啊。唔拉得你就收咗佢啦，咁但系佢你话一话佢咧，佢又即刻缩一缩，跟住佢又我哋又继续打电话，佢又冇乜所谓。 咁捻流啊喂！ 唔系即系你调翻转，你同佢讲，喂、哎，你跟程序应该收噶嘛，你而家你唔收咁咪即系俾我打得咯，即系你讲一啲咁嘅嘢，其实佢系会缩。 嗰日系有被捕嘅示威者咧。是一路入緊黃竹坑是打緊電話去 D100 同大班傾偈。 係囉。 大班仲話你可唔可以搵個咩氹你我到囉。嗰係發生過件咁嘅事嘅。 咁所以係真嘅囉係。 喂咁另外呢想問下幾位呢即係頭先 Spooky 都有輕輕講到啦就係話希望即係你話你自己行你俾人抬嘅分別就係希望令到佢動用多啲警力啊。 咁大家認唔認同呢樣嘢其實。 但係你幾個人抬呢其實好痛苦㗎。即係我見到呢嗰日有啲人就四個人抬咁樣男士咁樣啦。是大字型咁样抬， 系啊系啊， 系痛到阿妈都唔认得噶。 咪呢啲系 睇演佢啲鬼鼠肉咯，可能。 系啊，而且中间咧，佢系有人跌咗嘢咧， 系冇得执翻， 冇人帮佢执啊，警察唔帮佢执啦，系啊，佢自己更加执唔到。 呢啲嘢系睇人睇人。 喂，咁如果咁样嘅话，真系我哋要喺呢个节目上高，我哋要对一位女士致敬。 边个啊？ 邓小华咯，佢动用咗六个女警去抬佢啊。 哇，其实嗰一女警系比较少 的。系啊，你喺呢啲位 置大女警、啊，你好力噶咯。 你喺呢啲位系啊， 我咧十五年前 咪正应该照对佢致敬咯。 我十五年前仲系二百几磅，我而家都二百几，但系十五年前我更劲，二百五十几磅嗰阵时，猫王咁样啊。我有一次系肚屙，屙到要入急症室。咁就差佬嚟到屋企呢，佢想抬我上去张床度。喂，抬唔到你自己行上去。即係咪差佬话嗰个救护啊，两个咪四个救护。都话喂，抬唔掂啊，先生你自己行上去。你有冇力啊只脚？有你自己行上去啦。咁样嘅。所以你话六个 madam, 抬邓小华嗰 madam 都好有力。不过我想回应返。 好有力。 头先讲嗰样嘢就係话你即係阿毛毛都话啦，大字型抬嗰个系好辛苦嘅，对于被抬嗰个系好痛嘅。 是 所以我哋话你嗰个方法即系 Spooky 啦， 应该就喺度系咁搣啲鬼鼠肉，系啦，唔系话唔会好咁痛。 阿 Spooky 话嗰个动用多啲警力嘅方法系睇人嚟玩嘅，即系你话好似你或者阿毛哥啲，梗系冇所谓啦。 同埋你听话你自己行嘛，咁咪礼礼貌貌咯。如果 佢唔系自己行，你唔系自己行噶嘛， 我话佢自己行。 我屌， 佢头先讲我咧，你冇听先。嗱，即系我哋睇咧，咪片段，即系好似我哋灯哥入面啲片段都有俾人抬啊嘛。你见啲神情 系 好痛苦啊。 系啊， 咁你即系好似嗱，咁当然有啲例外啦，即系。譬如话李卓人啊嗰啲咧，系一念好似超人咁样过去啊嘛，佢哋嗰啲又冇乜嘢，唔敢搞你啊嘛。调翻转一般学生嘅话，反而会好大。我谂周永康都应该冇俾人搣嘅， 系 因为哇点周永康点样搞你啊？ 周永系啊，康师傅啊，唔系双规咗咩？系啦，唉，咁啊，仲有咩补充啊？你冇我问阿毛毛噶咯，咁你只要原来你入到宾至如归，总之唔鬼问你嘅。 唔系我真系都宾至如归 嘅。你系咪几有反派嗰啲嚟噶？ 啲人嚟噶啦。 唔系你玩咗几耐先喺入边？搞几耐先？ 我搞到差唔多夜晚九点。 嗱，唔系好简单，佢有冇嗱？你话电话冇收，即系你可以打俾律师嘅，但系佢有冇循例话俾本簿你叫你揾律师先？因为佢应该有个律师名册噶。 呢一个就冇。因为其实入去之前呢，即係你一路过去，即係过去旅游巴之前呢，有啲人係拍住你㗎嘛，即係我諗係一啲即係帮助示威者嘅朋友啦，咁佢拍到你，咁佢知道你係边一个，咁佢 律师团接唔接触到你先最紧要。 接触到。 接触到嘅。 接触到。 有律师嚟佢几耐到俾你见，因为嗱我听到个讲法又係话有两阵。第一阵咧凌晨咧就好快接触到嘅，第二阵八至十二点嗰段时间咧就完全接触唔到被捕嘅示威人士。 呢个认同嘅，因为我八点到十二点我都系坐咗去一个警校间房里面，其实就大家喺度嘻哈哈咁咯，咁即系冇呢个 系咪男女分开噶？ 唔系，大家一齐啊，好开心，哇，好欢欣嘅大家。咁去到我谂。两点零钟嘅时候啦，咁就话要做啲手续啊，即係攞啲身份证出嚟登记啊。咁嗰陣时呢，即係我哋呢就会喺度要求啦，喂，我哋要求即係要搵啲律师嚟帮手啊，因为我哋即係填呢份嘢之前，我哋都要见一见律师嘅。 即係你问有冇逆权大状咁啦。 係啦。咁开始嘅时候其实佢唔俾嘅。即係佢唔系话唔俾，即係话哎你哋要逐个见喎，即係要有排等喎，不如你填咗先啦，点样点样咁啊。但我哋系 填咩啫？佢都讲系咁样嘅啫。填有咩用啫？ 个人资料嚟嘅啫，即係我哋又唔系落口供嘅，我哋嗰班，因为有两班人嘛，一班就要落口供，即系登。 但你又唔使落口供嘅。 嗯哼。我哋人冇落到口供咯， 系，咁但系佢而家咪俾咗张警告信，话保留追究权利。 系啦， 系， 咁就。我哋后尾睇翻，即系啲律师讲翻咧，话嗰封信其实都唔代表啲咩意思，因为如果佢随时要去即系拘捕你嘅话，咁佢要拘捕你，拘捕你啦，系咪先？咁其实冇乜意思嘅嗰封 信。咁可能睇你下次嘅啫，下次你唔听话摄到入镜又拘捕你嘅， 可能噶，系啦。 咁但系而家呢个 moment 咩都做唔到噶啦，有冇其他嘢可以做嘅？冇噶啦，都系等。 等嘅咋，其实就系等下一次嘅。 但我想问一下，嗱，有一样嘢要令到参与者安心啲嘅就系、是，喂，今次佢唔告你，或者系叫所谓保留追究权利，突然之间佢喐你嘅时候，你去边揾律师啊？嗰啲律师义务律师团会唔会再帮你？ 哦，其实今次学联系准备得几好嘅，因为学联咧系安排咗一个律师团嘅，咁就 即系之后有事佢都可以帮到你嘅， 系。 系 因为琴日， 但个律师费点咧？喂，即系你又申请唔到法援噶喎。 而家都未知啊，到时唔系咁嗰个系去到打官司嘅程度先至讲律师费噶啦。咁、 啊、 你而家都未去到打官司， 唔系啊？咁你话你即系要 都系义务律师嚟噶嘛？ 我知道，但系厘清呢样嘢咯。你话、嗯、喂，如果佢话唔使收钱，或者点到啊？ 咁我谂佢要收钱就唔系得，唔系啊！我哋其实如果讲紧系公民抗命嘅话，我哋都唔谂住。 有啲人唔系咁，其实嗰日咧好多人咧 系唔清楚， 佢哋以为公民抗命就咁俾人拉咗就叫公民抗命，佢唔知道之后面对嗰个法律诉讼咧，喂，如果要自己孭律师费，佢哋未必孭得起。呢个我谂你哋要即系清晰话到俾示威者听，亦都解释到俾佢听，系唔系自己孭先个律师费？ 但系公民抗命 呢、這个要谂、啊， 我知道。但系公民个抗命，例如好似今次占中咁样，其实大家个意思就系话。要坐爆呢、這、一个即系， 我哋梗系啦，我哋 咁你入到去 请条 Q 律师咩？我谂坐爆啦， 你入去坐爆佢噶嘛？咁你入到去你仲打咩官司？即系我唔认罪。 但系有啲学生唔系咁谂噶嘛？即系我谂呢样嘢要好好，因为我觉得嗰晚解释得唔够，嗰晚我都潜在住一个疑问就话：喂，你之后点先？如果佢当晚唔告你，之后告你，律师团会唔会帮呢？第一，第二，帮你收费点计？ 嗯。 计唔计你计唔计你钱？呢、這个要清楚咯。 要计钱噶，你唔计钱嘅包揽诉讼噶。吓、 啊，即系呢啲嘢， 佢哋以前佢哋， 即系佢哋两象征色三蚊咁都 O K 啊。你有啲唔系嘅，好似谢伟俊咁样计嘅，咁呢啲你要知咯，要俾佢知咯，系咯。有咩补充啊？ 谢伟俊唔系契弟啫咩？ 吓、啊， 谢伟俊， 我唔知道人哋收佢几多钱、啊。喂，咁啊问阿毛毛啦，梗系啦，特登揾你上嚟啊。喂，嗰日你就走到最前线啦。咁啊，你見到啲咩？嗰日係好似嗱，因為我同你都係現場啦，但係我哋係分開咗啦。你喺最前啦，我就係好後啦，因為人多啦，我哋入唔到去。但係我係成日聽到咧，當佢進行拘捕行動嘅時候，就不斷趕記者走。當然啲記者唔理佢啦，但我見到佢係有啲記者即係點啊？因為前面做咗人牆，佢就諗住啲記者係擒梯去影。佢都叫佢落翻落堂梯嗰度，即係 其實記者唔係話係攔咗三道人牆去阻我啲記者拍攝啊嘛。 其實記者唔係唔理嘅，有啲記者都俾佢哋隔咗去咩嘅。即係本來咧望，即係點講好咧？嗰、那個所謂嘅傳媒區咧係喺望台嘅左手邊嘅、 嗯。 後來咧佢即係要清後邊牆嘅時候咧，佢係將望台右手邊嗰度咧。都架晒铁马咧，即系逼啲记者去晒两边咁样， 近住即系打花园嗰边啊。 系。咁与此同时咧，其实佢一路咧，即系有啲记者咧揸住大机嗰啲去做 live 噶嘛，即系譬如话可能 TVB 啊，或者系Now 啊有线嗰啲咁大嘅台嗰啲咧，咁就梗系冲晒出去啦。咁其实中间咧有啲即系有啲警察咧同佢哋系有啲。冲撞咁样嘅，即系有啲冲撞同埋口角嘅。咁于是咧就负责传媒联络嗰啲人咧，就即系同佢哋调停啊。咁之后施以无事，其实系有涉嫌到阻止呢个采访嘅事情。 但系你觉唔觉得咧？嗱，因为我嗰日就嗰日嘅第翌日啦，翌日嘅中午，我睇到台湾有朋友就赞香港啲警察嘅，竟然啊，嗰日嗰班台湾嘅朋友咧，系、反服贸嗰班嚟嘅。佢话、香港嘅警察好文明、你对比我哋台湾就大镬啦。咁但系其实我睇完呢样嘢，我就即刻好叮一声就话，因为佢哋识做戏。你留意下攞咪个警察咧，好客气嘅。佢咪有个警察喺度宣布，嗱，你哋好合作啲啦。嗰、那个系好客气嘅， 同埋不停喺度重复话点点点，跟住你哋再唔离开嘅话咧，我哋就会使用最低武力嘅嚟去清理呢个人群噶啦。 咁啊，嘥气啦！佢嗰个系攞嚟咩噶嘛？嗰、那个攞嚟俾传媒话俾你听乜乜乜成噶嘛？即系佢事后唔好俾人抽秤噶嘛？ 系， 但系其实嗰个讲 镜头以外又唔系咁噶， 唔系， 当然啦， 嗰、那个鬼头咧。即系实际 人嚟嗰、那个， 即系唔系啊？有个鬼佬喺度噶， 嗰话上即系 我知啊，但系实际上系啊，有上去上面讲嘢嗰个咧，其实系一个鬼头嚟噶嘛。佢其实先系呢个 operation 入边真正嘅 commander 嚟噶、即系佢一路喺 你睇到佢偷笑噶嘛？ 有影佢几次相，即系佢本身就。即系佢负责成个行动之余咧，亦都系譬如话讲晒一系列嘅罪行啦，所以今次就譬如话张秀贤嗰啲咧，就起码孭三条罪上身嘅。 嗯， 咁上 系啊，我本身都有写到嗰啲罪行喺嗰度噶啦，写喺我自己嗰度。 何之君都系，而家何之君都系好似三条罪 嘅。系啊， 即系其实佢本身参与非法集会啦，同埋策划非法集会啦，同埋呢个阻塞通道 嘅资，亦系教唆人哋非法集会，仲有一条，仲有一条，而家 charge 多佢一条，如果咁嘅四条， 系 就教唆，因为只要你好似阿明或者何志军咁上个台讲个嘢，都当你系叫教唆人哋非法集会， 系 吓。 而且佢本身一路喺度讲咧，即系喺度嗌咪嘅时候咧，你话好客气嗰条友咧，一路喺度讲话你台上面嘅人唔好再发表煽动嘅言论。所谓煽动嘅言论咧，其实只不过喺台上边啲人咧见到下低啲警察清场嘅时候咧， 冇拧甩佢个头， 系啊，唔好 警方而家拧甩佢个头， 唔好搞我 知。 唔好搞我 知， 唔好搣佢块面， 走音冇咁严重， 唔好搞个嘴。即系咁嘅嘢，其实系按月度嘅啫，即系但系按嗰个月度咧，系会令到你痛苦到你松开咗嘅手噶嘛， 系 你冇得唔起身噶嘛，因为佢哋系捉人链咁样去等佢拦台啲咁样噶嘛，咁所以警察咧究竟系咪使用呢个适当武力咧？其实我有啲思疑嘅，咁当然 呢个好难定义，因为我之后第二日咧睇报纸咧。我睇方向啊，即係正义传媒啊，咁样呢佢就搵咗嗰啲中医师傅嗰啲呢就嚟讲 推拿嗰啲， 就讲嗰啲穴位， 係 佢话呢啲嘢呢就其实佢穴位呢按完呢係可以按完唔痛嘅，佢话 係 咁就睇个，即係要睇嗰个人嘅功力系点啦， 即係佢啲功力好差啦，按完痛 咁我諗佢哋都唔係真係咁有經驗。 喂，係咪學過啲好似武俠片咁，一點咗你就唔曉喐，跟住可以抬死走。 叮 咁 樣。 但係我諗中醫師傅嗰啲，即係做開平日睇開嗰啲，應該都好熟，即係唔想整親。 喂，其實唔 係 喎，阿 Spooky 俾人抬嗰陣時候可以唔喐，跟住阿 Sir 你可唔可以解我穴啊？阿 Sir 你可唔可以解我穴？可以咁喎。 系咯，咁样咯， 系 咁，但系到最后嗰啲散散地噶嘛，大佬，即系唔系好似之前嗰啲成炸真系咁犀利噶嘛？ 咁啊可以继续补充啦。咁啊嗰日点啦？ 有啲咩补充啊？其实到后期嘅时候咧，即系到六五六点嘅时候咧，六点零啦嘅时候，直情系后连后边墙都封埋噶嘛。咁佢就真真正正系阻止记者啦，因为佢画嗰条封锁线咧，佢就话如果连记者喺入边嘅话咧。佢都会拉埋， 佢搵人搵后边都有人围住条马路啦。另外，我记得阿伦爷原本企喺行人路，系有人喺行人路谂住逼佢哋出去，然之后再搵啲铁马夹住你拉埋佢哋咁啊想。 铁马其实喺喺个唔知个站后边都有噶啦，即系喺个花园之前已经有铁马噶啦。忽然间架喺个铁马，其实佢想将嗰个封锁区划大啲咁解啫嘛。咁可能就系连路人都路人甲乙丙都有机会拉嘅。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你啲记者咧仍然系好勇咁去冲啦。咁我自己都有影相啦。 其实现场多唔多外国记者啊？我想问。 有啲嘅，即系譬如话我知道嘅就有世界报啦，又或者 BBC 嗰啲记者都有喺度嘅。咁、有个女人就好勇啦，一架揸住部机咁啊。大纪元我真系唔知 道。哇！呢啲国际传媒， 个女人好勇嗰个系华人啦，定系 外国人？ 外国人嚟嘅， 都系 系。 咁翻转头去睇咧，其实成件事对针对啲示威者咧，其实都颇多嘅。即係犯規嘅狀況囉，包括啱先講到其實你行嘅時候佢都要屈手啦，咁點穴嗰啲我唔講啦，咁仲有呢抬人嘅時候又可能係抬到佢哋好鬼痛啦，咁仲有跌咗嘢又唔執啦，唔幫 如果跌咗嘢唔執，但個示威者如果要求話可唔可以執返啲嘢，佢就係唔理你， 周圍啲人都喺度嗌喂跌咗嘢呀，佢幫佢執返，冇警察幫佢執返，咁最離譜就係有個女仔呢，唔知俾兩個女警夾住咁行啦，唔知忽然間條褲鬆鬆地定係咩嘢，忽然間扯佢條褲，有個女警 即係特登扯得佢條褲， 唔係扯 高返， 可能扯高返定係咩嘢條褲啦、 okay. 但係 suppose 應該叫佢自己去做㗎嘛，而唔係個女警去幫佢做㗎嘛，咁、然之後忽然間 佢其實係咪唔想嗰個被捕嗰個人士可以有任何嘅肢體活動啊？系咪因为咁咧？ 但系佢要 Miko 嗰阵时甩裤， 系啊，呢 suppose 呢状况好 embarrassing 嘅、啊，咁然之后喺我隔篱，即系嘅卓佳佳咧，就忽然间大嗌：你做乜扯佢条裤啊？其实卓佳佳咧喺后期嘅时候，应该去到三四点嘅时候咧，就坐咗喺唔系啊，应该四点几坐咗喺个栏杆嗰度，咁一路喺度监察紧啲警察咧，睇下佢有冇犯规啊或者咩性咁样咧，一路喺度嗌咯。 咁其实呢个都系一部分嚟嘅、嗯、即系譬如话之前大台上面都有呼吁呢，你如果俾人哋去压住嘅时候呢，你就一路喺度嗌自己名啦，即系俾旁边记录嘅人呢就知道你嗰个中文名啦，咁、嗯、就交返俾律师啊， 大声嗌唔好啊， 同埋嗌下哇公民抗命啊，咁咩成日即系嗌口号囉，总之系 嗌村民唔系咁諗，村民唔系咁諗， 顶你村民，关村民咩事啊， 你唔好理 村民唔系咁谂啊！ 你有冇问个村民？ 你问个村民未？喂，但系你觉得啦，嗱，我嗰日真系唔好介意啊！我嗰日我 唔好介意村民啊！ 唔系嗰日你好沮丧嘅，其实我觉得你已经做得好好嘅。咁但系其实沮丧系咪因为你发觉，即系嗰日嘅警方系出奇地干预新闻自由，干预得好犀利嘅。即系尤其是你，因为你唔系大台啊嘛，你始终本土新闻唔系 BBC 嗰啲机构啊嘛，佢会唔会更加留难你咧？ 其实又唔会嘅，当然我系自己都识得走位啦。咁但系翻转头去睇，点解你个采访区咧会除咗系铁马之外咧，甚至系捉起人链咁样咧？ 嗯， 即系你围住咗一堆记者，所以有啲 有人 set 机噶嘛。 我见到有人系因为捉起人链，几长人长应该话。 系， 佢系影唔到，佢要擒梯，都要俾人哋赶佢落翻堂梯。喂，嗰堂梯我、啊。 系 嗰个位，我嗰个行人路位嚟嘅，都唔擒得梯。佢直头系唔想，千方百计唔想你影到入边啲嘢。 No， 唔系行人路位嚟嘅吓，嗰、那个系马路位嚟嘅。但系嗰个台咧系个大会租噶嘛，唔关佢嘅事噶嘛。咁、 嗯、 你实际上系唔系处于呢个路面范围？佢甚至系一开始嘅时候咧，嗰、那个鬼头咧净话埋俾你听咧，如果你 系咪就系想？噴胡椒噴霧攞警棍搏人咯喎， 係攞咗棍㗎啦，但係俾人哋喝嘅時候先收返埋咁解咋嘛。嗰條友好惡㗎，之前其實有幾次 operation 佢都有出現過，包括喺613衝擊呢個立法會嘅時候呢，佢、到後期嘅時候都有睇場 㗎。 嗰條友其實係相當之很兇惡㗎。咁返轉頭再睇呢，嗰日清場呢，其實本身佢哋甚至系讲到连记者咧，你喺个路面度都有机会 charge 你非法集参与非法集会，我心谂你有黐乸线嘅，即系你喺过程上边不停咁刁难啲记者啦，喺有啲甚至系有啲大台喺度咧，你都表现咗一个唔系好合作嘅态度啦。但系佢表面上嘅宣传咧就话俾你听咧，我哋会有呢个负责传媒联络嘅同事咧，就同我哋讲咧，就带你哋去识。当嘅位置度采访噶啦，请你哋离开乜区乜区咁样。我心谂你都傻嘅，你所谓安排个咩区俾我哋，咁啊真系九丈几远嘅区，我睬你都傻啦。 从来传媒都唔会喺嗰个传媒区噶啦，即系你要影啲示威， 从来传媒都系走嚟走去噶啦。 即系你影啲示威嘢，一定唔会听你讲咗去影啲传媒。 你如果 喺传媒区， 如果话你介咗个窿俾我喺嗰度影嘅话，屌，不如你官媒发放啲相片算够数啦。 唔系你话你采访人大，咁我一定要喺个采访区啦，冇办法啦。但系你嘅 protest 事件，我冇可能喺采访区噶嘛。 唔系佢原本个采访区虽然细嘅，但系嗰度反而都影到，即系你擒试下擒一擒呢、這个擒一擒个铁马咧，反而影到相。但系如果喺前面喺度逼阿妈。都唔認得嗰啲咧，因為啲警察喺度黐車咁轉咧，成日要你讓路啦，方便我哋執行公務咁樣啦。你係如果佢阻礙佢嘅執行公務，佢話 charge 你一條罪噶嘛，可以。咁、所以咪就係話要咩咯？佢成日都話要警民合作，警民合作咁樣，但係其實佢係阻住你做嘢咯。 但係睇翻成晚咧，黃之峰嗰邊係比較靜，因為我都有，我哋都有去過嗰邊。咁就基本上唔知十一二点就返过嚟遮打度。嗰边係比较静，你有冇过嗰边？ 我冇啊，因为其实事前呢我已经即係夹嘅时候呢，因为我哋人手唔好够啦，咁所以两边只能够揀一边啦。但係我自己 sense 呢遮打度嗰边呢肯定大件事好多。 因为好多人都话遮打度嗰边要支持，因为觉得黄之峰嗰边已经系可以揾到好多人去， 但系其实你要睇到咧，之前啲传媒不停咁宣传咧，包括苹果、包括主场新闻嗰啲咧，系不停咁宣传学民思潮嗰、那个， 系啊，所以 学联嗰个反而系注意力系好低嘅， 所以佢哋会认为学民思潮嗰边已经有足够嘅人过去。而學聯嗰邊宣傳低，所以更加要過去。結果好多人就湧咗去學聯嗰邊。 學民思潮嗰個其實危險度好低嘅咋，因為本來佢話攔住佢哋，唔俾佢哋衝去政總噶嘛，但係結果佢哋都衝到去咁，即係衝到去特首辦嗰度噶嘛。咁所以個阻滯又唔算係好大啦。咁但係就去到咩時候呢，越嚟越夜時候，差唔多十一二點嘅時候呢，本來喺遮打道嘅人呢，見悶得滯啊，即係。 本来个 run down 呢其实已经好闷㗎啦。咁然之后再听返佢哋讲呢，就因为警方嗰啲安排呢就令到嗰个 run down 呢又乱晒，咁结果就更加闷嘅。咁有啲人呢亦都可能驚驚地咁样呢，所以就係走咗，然之后去咗学文嗰档嘢嗰度。咁、所以相对嚟讲嗰晚得几百人呢其实係少咗，本来差唔多成千人左右㗎。咁后来有啲人就走过去两边啦。有啲人就亦都后来去所谓声援啦，但其实发生比较多。 其实点零钟开始话差唔多两点啊开始话清场定点半啊。 唔係。佢由12点开始嗌 ,12 点。 正式做嘢啦 ,12 点零钟开始嗌呢就话你哋呢个係其实已经过咗个咩时间。即係一开始呢就好 mile 嘅。去到两点几嘅时候先。 总之鬼佬出声呢就好似走緊啲人嘅。 两点嘅。 係我见到现场係走緊啲人 的。两点几嘅时候开始嗌囉，佢用一个好恶嘅态度话俾你听咁样。 但不得不赞呢係啲人走唔係走返屋企，係走上行人路。其实是全靠行人路的人夹他，即是我不是说场入面的人没用、行人路那边的人不是帮不到手的，其实是有份帮手夹住等班差佬不要乱来，即是我觉得这个是要赞的。 是啊，因为如果你譬如说走了去呢作了手散的话呢，那警察反而可能会更加过分。因为一路呢譬如说有人屈手啊，有人剩咁样，即是好即是相对来讲比较暴力地去抬人的时候呢，侧边两边的人有嗌。有啲人阻住啲传媒，包括我呢啲影相呢，佢哋会嗌即係要保卫身份自由，即係包括在场摊喺度嗰啲啦，包括两旁路嗰啲人呢都不停咁样嗌。咁相对嚟讲呢就有个监察嘅作用啦，起码至少你保护到人身嘅安全，佢唔会心口窝嚟两锤嗰啲咁样。 但你讲起监察作用呢，我哋见到在场有罗启喺度呢，但係可以做到啲咩？呢嗱，我真係唔係睇小佢，我冇咁嘅容易啊！我驚啲人入我位嘅，但 係硬啊！ 但係佢可以做啲咩？即係而家似乎唔係好理佢哋喎，差佬已經唔擺佢喺眼。 但起碼唔拉，起碼唔拉啊！我知道嘅就有幾個監察員着住橙色衫嘅，周圍走嚟走去嘅、包括岸白都有喺度嘅，即係佢有喺度拍啲 video 啊，或者即係睇。 咦？佢嗰日唔得閒。唔得閒捕捉啲爪哇人 我都唔知道爪哇人喺咪度。 咁但係即係嗱，埋單啦，講一講埋單啦，埋單差唔多八點半啦。你點睇呢個達陣？嗱，表面達陣係成功嘅，但係我成日覺得呢個係佢刻意咁樣去做。 係 始終你睇返之後嗰幾日啊，老鼠芬講嗰個自衛隊嗰、那個志願軍嗰樣嘢，我覺得佢係刻意做到警方人手不足，你点睇？ 我反而唔系咁睇，因为嗰日夜晚咧，我十二点零到到咧，侧臣道其实已经封咗噶啦。嗰度后来部署到起码500个警察或以上啦。咁、其实你话警员唔够咧，女警就有啲唔够嘅，因为后期去到差唔多剩翻200人到。 啲女警靓唔靓啊？ 算九数吧啦。 哦，好啦。 即係剩返差唔多200人到嘅时候呢，係发生咗男警台女士嘅情况。 喂，呢、這个系其实得唔得㗎，心啊。 其实唔得㗎。 唔得㗎。 唔係你可以要求要女警台嚟嘅。 係。 即係你要求。 即係 Spooky, 在场 Spooky 话佢想要求女警台佢嘅。 係。但佢 畀 唔到。 真係有要求过嘅。 但呢个呢其实系由去之前呢咪发生过，我諗好似系年头上年年尾今年年头到啦，好似。 元旦 阿大明俾差佬喺后面揸波嗰单呢，其实你嗰陣时又其实喺嗰陣时已经系经常性发生一啲系由男警去搞女示威者，因为以前就系分得好清楚嘅，以前就一定系女警去守女仔身啊、由女警去控制一啲女嘅犯罪者，亦即系犯罪者啊，唔系示威者啊，通常系女士犯案都系会搵翻女警去搞噶嘛，你唔会搵个男警去捉佢噶嘛，好少噶嘛，但系而家就有。 由嗰單嘢已經睇到係男警揸波都得。 但佢嗰個揸波一定放手㗎，即係不論男女呀，男唔係話咩。 但 你 諗下， 你如果你係男人， 佢搓好耐喎。 我知道，即係話如果你係男人，即係譬如我話呀無望呀，你突然間後面有條差佬或者咩抌都好啦，佢喺後面咁樣穿隻手落我架底，再咁樣鬥一鬥我乳房，你一定你潛意識一定鬆手啊！你驚啊嘛，你驚咪定鬆啊？唔知咩事啊嘛，唔知咩事啊嘛。 喂，你即係由嗰單嘢，其實嗰單嘢我好印象深刻嘅，因為係由 我以為你好欣賞， 因為你 之前咧由 你有份， 係由嗰一刻開始咧係掀起咗一個加入警隊潮啊嘛。 哦，嚇、啊，發揮潛能啊嘛， 係啊， 哦。 加入警隊實踐抱負啊嘛， 係啦， 抱負， 抱負， 係。咁啊，你点睇咧？讲翻头先问题，即系我知道嗰日咧，好多人好开心嘅，就话哇成功达阵，仲要八点半添，好嘢。但系呢个唔系赢咗嘅，呢个系佢刻意安排，就系、是、做到个警力唔够，就系、是、部署佢嘅下一步，就系、是、呢个志愿军啊嘛。 我又唔系咁觉得嘅，因为志愿军呢样嘢咧，就其实系梁美芬自己谂嘅啫，因为佢一路以嚟都想香港引入国安法噶嘛。但系实际上，你睇到白皮书入边讲咧，基本法基本上你都可以宣布紧急状态，已经可以引入解放军噶啦。其实你唔需要再整队义勇军出嚟。 但系问题梁振英系咪咁谂？即系呢对男女咧，其实不断喺度配合紧。 唔系梁振英话事噶嘛？梁振英要申请呢个紧急状态嘅话都要通上去中央㗎嘛、即係由人大嗰度先 approve 你㗎嘛、出解放军都系佢哋出㗎嘛。咁当然啦佢、可以 under 返梁振英 command 啦，但係会唔会俾你咁做先、到最后佢就可能 authorize 你嗰个解放军嘅总司令去做呢咁嘅清场嘅工作㗎嘛。咁協助维持治安啦。白皮书其实讲得好清楚㗎今次。即係所以呢我觉得就梁美芬就枉作小人嘅。咁返转头睇呢有啲台湾嘅学生呢就讲或者系一啲人士呢就讲到香港嗰啲警察呢非常之咁温柔啦。咁但係我想讲其实立法院守住立法院嗰啲警察就相对嚟讲咧，嗰啲系市警嚟嘅，咁所以咧相对嚟讲系比较温柔啲嘅、即系好过香港啲警察嘅、即系因为嗰啲警察咧，其实平时咧就牙乌嘅，即系可能坐喺的士站嗰度咧，同啲的士司机捉下棋啊、玩下牌嗰啲咁样样嚟嘅，即系比较悠闲啦。相对，但系去到 拘捕人都系用绵羊仔噶嘛，即系好正嘅呢个系。用绵羊仔嚟追捕喎， 系咁，但系你去到行政院嗰啲咧。因为行政院就其实好似香港政府总部咁啫嘛，系你呢个行政嘅中心嚟噶嘛，咁所以佢哋驻守嗰啲警察咧系比较凶悍啲嘅。后来咧就甚至系台湾嗰啲系出动到军警啦，又出动到水车啦，出动到防暴镇暴警嗰啲咧系犀利好多嘅。佢个编制咧重新再整个有几千人咁样咧。咁你话香港嗰啲系咪比较温柔啲？我其实完全唔系咁样觉得嘅。即系台湾嗰时亦都传过，即系太平花学运嘅时候，亦都传过一篇广为人知嘅文章，就系话警察其实都系我哋嘅朋友嚟噶。咁你睇到咁样嘅情况， 這 個、你觉得系朋友嚟 嘅咩？即系嗱，早几日高登 tag 咗篇文，就系个差佬写啊，话即系最后尾虽然佢话纯属虚构啦，但系起码成篇文好明显睇到一样嘢。佢有一样嘢，佢系讲一句好深刻嘅，佢话。当你入到去警署，你黑埋对眼，你完全分唔到边啲系差佬，边啲系烂仔。嗰啲人系唔会俾你感动得到，即系所以我点解嗰阵时读书防线我咁兴奋嘅？假如仲有人认为可以感动到差佬就戆居嘅，我根本觉得戆居。系啊，另外就想讲讲战军嗰样嘢咧，补充翻少少，即系我就唔系咁乐观嘅。点解？因为嗰日我都。同我即係有個外賣阿叔呢傾開啦，因為嗰個阿叔 汪尼呀， 係呀，汪尼好似湯家華嘅外賣阿叔啦，佢又係叫汪尼喎。咁啊佢65歲啦，佢就喺上面落嚟嘅，講開呢樣嘢，哎屌志願軍，哎呀屌嘅老尾，咪即係我哋以前文革嗰陣時嗰啲自衛隊囉。我以前細個睇撚住啊，佢啊嗰啲自衛隊走啊，佢啊喺隔離屋啊，殺咗隔離屋嗰啲人，攞支嘢係咁懟到啲大動物穿曬，我排棵树上面唔敢落嚟噶，好卵惊噶。同埋佢讲一样嘢，我哋其实上个礼拜登高咧，我同阿峰呢，同阿森华都有讲一样嘢，就系佢哋可以，除咗你话所谓志愿军系自己加入之外咧，佢可以征召你嘅，征召你就可以做到群众格斗群众，即系点样嗱？例如佢征召阿毛望丽做志愿军，你唔可以唔做啦，你唔做违法啦，好啦，你做啦，焗住要做啦，佢叫你拉新比，但系你唔想拉，因为你知道我无罪噶嘛，你唔想拉嘛，你唔拉你扑街，你刑事。即系佢可以用呢一招去令到你群众斗群众， 就变咗以前文革嗰啲咧，嗰啲叫咩？即系我 批斗， 批斗啦，或者叫我随时可以监视。 但系嗰阵时个情况，即系如果你讲文革嗰个情况咧，就文革系。为咗要，其实嗰阵时好多人系为咗个人嘅荣耀去咁做嘅。但系呢今次可能唔系嘅，不过有个问题就系呢条例系俾行政长官嘅权力系好大的。 因为梁振英咧系经历过文革年代，即系当然佢唔喺上边啦，佢喺香港啦，佢好佢亦都系一个共产党，佢好知道上边嗰啲斗法系点样玩嘅。所以佢會唔會念念不忘？我成日都話呢條友變態，會唔會念不忘將呢一套擺落嚟咧？其實我係驚咯，即係我可能係一個天方夜談啊！我嘅恐懼可能。 但係問題係以前有香港係有義勇軍噶嘛，真係有 資源。係啊係啊，回歸之前 係有義勇軍噶嘛。咁你嗰個港督其實係三軍總司令， 冇錯冇錯。 但係今時今日。你梁振英是无兵司令嚟噶嘛？ 嗯， 而且嗰时嗰条例其实除咗义勇军之外，仲有一啲民安队啊嗰啲咁嘅嘢噶嘛。咁当然啦，事后亦都有啲民安队条例啊之类咁嘅嘢，就即系将个即系将嗰条例咧就拆咗出嚟啦。条例其实就冇用好耐噶啦。 系啊， 咁而且相对嚟讲，我自己就算觉得你依家嘅驻港解放军啊，佢守嘅规则都系另一条嚟噶嘛， 嗯， 即系喺基本法入边嗰啲文件啦，咁但系唔系 under， 从来唔系 under 梁振英噶嘛， 系， 只有警队先至系 under 梁振英噶嘛，即系经过警务处， 系， 咁我翻转头去睇啦，其实你就算有呢啲咁喺度，大陆会唔会俾你撤士兵？呢个系一个问题喎，你睇下薄熙来，喺自己喺 重庆 嗰度搞唱红打黑嗰啲 ，sorry 系啊，唱红打黑嗰啲、 啊， 就系唱红打黑， 唔系佢就搞过一轮啊嘛，佢响过一轮嘅， 系啊， 我唔知道，因为佢而家都系用一个左门右门嘅方法嘅，梁振英对于上边都系左门右门，即系我当然希望系唔成功啦、 啊，你门我门， 唔系我当然希望唔成功啊，即系因为点解我嘅咁紧张咧？去到前几日，我谂啊，毛毛我睇到有篇文出咗嚟，就话差佬你就嚟冇一份工啦，你大镬啦！嗰篇文就系讲呢个战军嘅。 其实嗰篇文系我觉得反而对于差人嚟讲有啲用嘅，即系差人咧从来都觉得佢哋系好，其实佢哋系攞正牌做好多嘢嘅。咁 但系 而呢一样嘢系其实呢篇文或者其实应该系要食住呢条水去咧，就系要等佢哋知道咧，就系可能有潜在嘅危机咧，系某一日 系啊， 你系可以你系可以俾呢个政府抛弃你嘅。 系，但系嗰个问题我唔系想讲篇文入边嘅内容，而系个篇文出咗就而个反应啊，系好多人留言话夸大咗啦，使乜惊啊？我令我谂起陶杰咧，有一次 HKM 有个 talk 咧，陶杰讲一样嘢。文革嘅时候，好多上海嘅 banker 就系话共产党嚟到，使乜惊啫？你都要做生意嘅，系咪先？使乜走啫？结果嗰啲 banker 全部死晒。 你呢个咧，我其实好耐之前咧，我已经喺高登写嗰篇文我讲过，就系话其实嗰阵时系写俾啲差佬对象嘅。咁我就系话。你班差佬即系而家喺度对住呢个咁嘅政权喺度助纣为虐，即系 fine， 你觉得可以系献媚，咁你可以一年，可以两年，可以三年，我俾你十年，好未？咁我哋一路都讲2020年就系深港融合啦。咁你深港融合之后好捻简单啫，当其时就系深港市。咁你觉得喺深港市嘅情况之下，佢会用自己啲人定用你啲港英渔业咧？港元啦，你不论系对差人又好，对其他行业都好，你觉得系会你啲港，即系你以前喺香港嘅一啲中小企又好，一啲比较大型啲嘅企业都好，你觉得落到嚟，人哋系会比较 welcome 一啲中资企业去进驻我哋香港啊？定系继续泵水俾你哋呢班人、啊？ 即系 或者俾机会你哋啦。 即系差人固然要提防啦，要自己醒觉。我觉得群众都系一个问题，因为嗰日好多人留言咧，都系觉得嗰篇文夸大咗，佢哋唔识惊嘅，即系唔会将呢样嘢。即系对呢样嘢冇危机感啊，佢觉得你哋啲人夸大啦，呢个我系有啲担心，大家好老定，因为大家仲系用紧一个英治时期个思维去谂嘢，样嘢都有规有矩，呢个错嘅。 啱啊，其实你讲开呢个咧，最近咧咪一路都有个好 hot 嘅热话咧，就系讲紧话 ATV 收皮啊嘛。 一路都讲 ATV 收皮，一路讲清盘啊嘛。 今日冇事啦 ，whatever 啦 ，whatever 啦，就算大家之前一路话佢唔会收皮啦，实有人救佢嘅。咁、嗯、就算冇人救佢，我都一啲都唔意外，随时系会 CCTV 直接落嚟咯。有几咁意外啫？个牌又咪收翻咯，然之后冇 CCTV 投到。 所以我希望群众保持个警觉性，即系我明白，可能篇文真系有机会夸张咗，但系我哋唔好， 我都冇夸张， 我觉得唔好咁老定啦。吓，咁啊，去只歌先，转头翻嚟。 系其实好似代数。 X 加 Y 系咪一定有火花呢？职场上 X 同 Y 嘅配合系咪一定有效？婚姻又系咪一定要 X 配 Y 呢？ 我 Agnes 会在恋上关系这个节目请不同的嘉宾上来跟大家聊聊，希望你们可以拿到一些 tips 旁下身啦。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好，那么 Whitney Houston I have nothing， 那么 是 咩都冇啦， 系、 啊、香港就系 I have nothing, nothing, nothing。我记得我 是我第一次系咪都系 nothing to lose 先而家变？ 我第一次俾人打荷包喺台湾， 系、 啊、我心里边哼起呢一个。当我企喺西门町冇银包之后，我心里边 I have nothing, nothing, nothing。 咁我哋咁样咩啫？咁 啊，我嘅咩都冇啦。 咁当时 嗰、那个系我第一句识讲嘅国语，知唔知系咩？ 干 哎呀！哎呀，我什么都没有啦，嗰个我第一句识讲嘅国语。 系， 唉，咁呢个系现时我哋香港人嘅写照啦。 咁但系你唔当时唔见咗，咁之后点算咧？ 报警啊，保靓咁点啊？ 咁你啲钱冇晒？ 冇噶啦，咪 I have nothing 啊，系啊，结果我系识唱呢只歌嘅，其实。 哦、 anyway 咁啊，想 唱歌筹钱咁样？ 唔会啦，货金唱歌唔好啦。我想问下毛毛啦。咁、啊，揸住前瞻下，咁、你觉得香港嘅运动而家何处去咧？ 系 嗱，毛哥出嚟第一句就话应该搞五区公投，咁何俊仁系其实喺早于毛哥出嚟之前一日咧，已经话佢系唔赞成五区公投或者超级区议会嘅，佢觉得电子投票系好成功，继续沿用。 佢已经收咗口啦，佢之前讲啲咩都唔记得咗。 系啦，咁啊，阿揸住点睇啊？你 唔系噶，咁何俊仁喺事后即系话。即系同戴耀廷讲话会去辞职引发公投嘅时候，后来佢都话自己讲笑咁讲啦，其实已经铺下台阶噶啦。即系你亦都唔好期望冯检基会辞职啦，冯检基完全唔会啦，佢不嬲又倾又砌噶嘛。 系 咁，如果何俊仁已经话佢唔会辞职嘅话，咁你睇到涂谨申亦都唔会噶啦。 嗯，因为大家都系 何俊仁走数、啊， 唔系佢话讲笑啊嘛。 佢讲笑咁讲嘛， 好笑啊！屌你老尾， 唔系嘅，一大家都系觉得立法会份工可以打细啊嘛，佢唔想冇一份工啊嘛，系咪？ 咁你翻转头去睇呢件事，其实我觉得非常之正常、哦。 嗯， 即系民主党佢本身个 mindset 就系话俾你听，其实一路以嚟由一开始占中嘅时候，三子提出嘅佔中，佢哋係用一个好冷淡嘅对待态度去对嘅、即係我 day one， 即係佔中 day one 嘅时候同张文光嗰啲同一组啦，咁张文光已经话佔中唔係一个核弹嚟嘅，我唔亦都唔觉得呢个嘢有啲咩咁大嘅功效喎，反而佢觉得係所人投射嗰啲社运呢，你见到啱啱嗰七一嗰啲呢，佢係觉得好大效用喎，因为可以令到一啲人即係有啲民意咁樣喺度呢，就會令到政府讓步咁話啦。咁、但係返轉頭去睇，你見到7月2號嘅時候，兩邊嘅人大家都係睇戲嘅多，參與其實相對少。七一又 claim 到话吓、有几多萬人啦，51万人都估得低啦咁样、我唔知道呢个嘢有几多水分喺度啦。咁但係相對嚟講，你睇到就係话点解咁多人去参与电子投票，咁多人去参与七一，但係咁少人去参加啲公民抗命嘅运动呢？甚至唔好话公民抗命啊，你睇下就係话电子公投完即係嗰个期间、你睇到新界东北嘅事件喺度发生緊，即係嗰个示威喺度发生緊啦，集会喺度发生緊啦，其实每次都係得个千零人二千人嘅咗，最后嗰啲日子先得个最多係五千人咁去嘅咗。点解个个都系投票啊？70几万、80万人投票，几十万人上街，但系咁少人去参与一啲有机会会俾人拉嘅嘢咧，真系大家锡身啊嘛！因为 系 你电子投票揿几个掣就搞掂啦， 冇成本噶嘛！ 你电子投票揿几个掣就搞掂啦，你行七一，你出新汗，捐个钱，你就觉得自己支持民主啦。 嗯， 但系你实际上你个付出系好低噶嘛、嗯？大家愿意付出嘅成本系好低嘅， 即系觉得 大家系民主，其实就值得我付出咁多嘅啫。 甚至乎喺电子投票嗰阵时候，嗱，我系支持有五区公投啊，因为我觉得应该第一电子公投你系保证冇水分嘅，保证，因为嗰啲合资格选民。第二。 嗯、 其实可以借住呢个所谓五区公投，你喺电子投票嗰阵时候已经宣传叫人哋做选民啦嘛？ 冇啊冇啊冇， 佢冇做呢样嘢啊嘛？ 唔系，系啊，我就系喺七一之前写篇文咧，就系话点解你唔即系你既然系要推展呢个公民运动，系要增加个公民嘅参与嘅话，点解你唔喺电子投票嘅时候顺手派俾大家登记做选民呢？因为登记做选民你系。一年365日都可以做㗎嘛，只不过你係喺五月零前至数，但係你可以喺五区公投嘅时候投票㗎嘛，你保证喺下年先发生嘅五区公投或者係一个总之一个公投啦。同埋返最有一样嘢就係话你电子公投嗰啲你唔需要系登记选民你都可以投票喎，只要你满18岁你有张身份证你有个电话就可以登记投票㗎喇噃。 冇错。 你唔一定系选民嚟㗎喎。咁、嗯、你即係点样样啫？ 其实唔够18都得啦吓，即系甚至。 其实我哋之前都讲过好多佢嘅弊病㗎啦，同埋最大嗰个弊病係、即係你嗰啲 whatever 啦，因为你始终系一啲冇辦法可以监察到嘅嘢啦。最大问题係个投票本身冇得监察。即係话你而家七十几万人，我当你嗰架即係你所讲嘅头先嗰啲全部都合资格顺利啊。但係 final, 系咪真系有七十几万人投票呢？我哋冇辦法監察，但係你一般票站或者五區公投嗰啲，你又可以睇住直播，或者你行入個票站睇住個倒票㗎嘛，你電子公投做唔到呢樣嘢㗎嘛，呢個就係最大嘅問題，所以就係我一路都話佢係冇公信力。 同埋調返轉頭去睇呢，五區公投嘅時候呢，點解民主黨或者係一啲人最反對一件事就係點解，即係一個藉口啦，佢就話你五區公投其實你選返嗰個人上去咋嘛，你見到譬如話黃毓民辭職，咁你希望黃毓民做返， 但如果有替補機制 係啦，我就係想睇返呢樣，我就係想講返呢樣嘢啦。當年就有呢個毛病嘛，就係話俾人哋救病嘅地方就係話你一定會選返嗰個人上去嘛，但係依家修例之後佢規定咗你嗰個辭職嘅議員半年之後都唔可以，即係半年內都唔可以選返上去嘛，咁你咪唔會再出現選返個人出去囉，你求其揾其他黨你協調咗，然之後揾個黨員去替補就得啦。 多所謂嘅支持泛民嘅市民咧，我對唔住，我真係覺得無知嘅。佢哋嘅講法就係、是、我今日聽翻嚟咧，就係勸阿毛哥唔好搞辭職公投嘅。點解咧？係因為你辭咗之後，你冇人接你班啊。 系啊， 冇关系嘅，我觉得。 唔系，其实冇关系。 你呢个系个五区公投咧，系一个好好嘅一个历史嘅一个话俾我哋听嘅一样嘢咧，就系、是、你呢一个投票并唔系投人，系投方案。 嗯、 你呢个系一个好大嘅 分别。就算长毛选冇得选入去啦，替补机制之下吓、啊。喂，选咗第二个卡拉苏入去冇问题噶。 咪如果黄韵达推佢选咧？ 唔系，唔系，你啲选第二个系冇问题噶嘛？ 但 系你都系挨年零两年。 我感觉泛民嘅盘算系，如果佢哋真系动员，即系真真正正到时一即分五区，每区咁样投。如果个玩法唔系好似上一次咁样，今次真系人哋动员嘅话，你喺呢个简单多数嘅玩法之下，佢哋会输。 未必，未必，未必。因为呢譬如话你区议会咁计啦，就可能会输嘅。但係如果你五区公投，因为你区议会就得23万嘅选民㗎咋嘛。咁而且区议会入面其实係即係所谓亲建制派占多数㗎嘛，即係绝对多数添。但係如果你五区公投嘅话呢，其实有个即係有返个效果，就係全民性嘅公投。我最憎嘅一个讲法就係话冯检基嘅讲法。佢就话当年嘅五区公投都系得五十几万人投票啫嘛，17% 啊嘛占。我心谂你黐线啊！嗰时你民主党冇玩啊嘛，你民主党有玩嘅时候就唔止呢个数噶啦。依家仲系5:5嘅比例嘅时候，你民主党唔玩嘅话，你自己睇到个基本盘都有70万啦。 其实系真系噶，你记唔记得阿森啊？嗰阵时民主党嘅。听一句听阿华叔讲之后，真系 因为华叔突然间转派，亦都系令到好多人对呢个五区公投系抱有呢个唔好嘅印象。 系啊， 我记得嗰日喺自由风入边，佢突然间宣布转派。 系系啊，嗰次印象太深，系系吓亲嗰阵时，系吴志森同埋边个主持，嗰两个人系哑咗，唔知点样点样问咧。 佢转身都转唔切啦，吴志森 系啊，即系对于佢当日嘅突然转态。 但系咧，讲翻咧，即系。啊！啱啱新俾你讲嗰样嘢咧，你话艾莲咧，你我唔同意。你谂下咧，就啱啱毛哥入咗去入册四个礼拜， 系 你谂下，净系毛哥一个人入册四个礼拜，你谂下呢四个礼拜议会发生咩事？ 唔系啊，我知啊，但系因为毛哥 入去啊嘛。如果你话五区公投，即系譬如话，如果汤家华呢啲冚家铲落咗嚟，揾第二个上，梗系好啦。咁你但系万一你选咗一啲冇料嘅，或者本身啲扑街选咗上去嘅时候。哇！我不敢想象呢年几两年，系呢四个礼拜放大几倍咯。 两样嘢，两样嘢嘅。第一，你要信个选民先嘅。第二，你毛哥落咗嚟，嗱上次系因为毛哥入咗贼啊嘛。如果今次毛哥系冇入贼嘅，我当系揾条卡拉苏上去啦。咁嗰个系代表毛哥噶嘛？毛哥可以系喺后边教佢点样做，因为佢冇入过贼啊嘛。 同埋你， 咁你毛哥要信得过嗰人 嗰样嘢，如果嗰啲系啲扑街嘅话。即系譬如黄毓民，如果佢落退落嚟，大家都知佢一定边个上去噶啦。呢啲扑街，你觉得会有人讲佢有人讲嘢，佢会听咩？ 但系问题就系话，你就算依家今时今日，政府真系推佢嘅方案出嚟，佢攞咗四票搞掂啊嘛，其实已经计晒嗰四个人系边个啦，唔系依家嘅社民连，唔系民主党，唔系咩性嚟噶。即系嗰啲所谓嘅独立嘅民主派咧，嗰啲游离票咧，其实已经争取到够四票噶啦。其实佢夹硬过都可以嘅，即系好似吴亮星嗰啲夹硬过都可以噶。 跟住， 尤其是你系依家系闩埋门倾可以噶嘛，佢可以落晒铁马咩剩噶嘛。一路喺度讲议会失效嘅时候， 但系呢份推落嚟，金金大师去选， 哇！ 唔系金金话唔选啊，金金话唔选啊，佢师弟话俾我听， 唔系咁你呢个前提系咖喱饭信得过去咯，我冇得好讲噶。唔系我都话讲个两个问题啊嘛，第一你要信得过选民，第二你嗰个议员系要信得过佢嘅接任人咯。即系如果你长毛腿系唔民怨出去嘅。咁你梗系长毛系好信佢嘅，你先推出去。 唔系，同埋佢一定 是我即刻谂到咧，金金大师个政纲系咪写呢个打边炉冲泡雪？ 屌吓，继续啊，毛毛。 好啦， 一路喺度讲就系话，上次其实一路喺个新界东北个集会入边已经讲议会失效噶啦。而之前五推公投之前，其实长毛一路讲紧嘅系泛民请总辞噶嘛。 系啊，总辞。 但系今时今日到今日都冇人会接受呢样嘢啦，咁其 梗系唔会， 梗系唔会。 其中一个考虑其实系扬望酬金，因为你做够嗰 我要做完呢份工啊嘛， 做完嗰任期咧，其实有几皮嘢攞嘅。咁如果你系嗰啲你系立法会嘅主席咧，或者系下低嗰啲事务委员会嘅主席咧，就有十几饼攞嘅。 系、 如果你商料议员咧，又多几饼几饼嘢攞。 你有冇谂过？点解教主一定要做呢个通讯委员会？ 哦，咁样噶、啊？哦，咁噶？哦， 咁唔系嘅，有啲你要轮住做噶嘛？即系嗰啲系泛民协所谓同埋新建制派协调出嚟嘅政治酬庸嚟嘅。咁吴亮星依家做咗呢个位，咪就系嗨嘢咯。 好老实讲咧，嗰啲咁嘅真系泛民蚀得好紧要啦。嗰啲所谓嘅协调。 你 唔協調，可能仲輸得仲慘噶喎，又有冇諗過啊？即係你喺而家議會入邊嘅局面。 唔係，但係而家個嗱好簡單啦。咁今日陳建文都開到聲話唔會搞五區公投噶啦。佢認為八月政府個方案掟出嚟唔妥，就一齊佔啦。民主黨都搶閘佔中啦。 八月邊會掟方案？八月只不過係掟第一輪嘅諮詢個結果啫嘛。佢戇鳩鳩嘅。 咁你而家市民點行先？而家又好難夾噶喎。 嗱，市民你唔好指意市民，因為市民咧佢肯定仍然係參與度低嘅。我都已經話咗啦，佢哋對於普選個訴求咧，其實只不過係一人一票選特首就得噶啦。 嗯。 你就算你 authorize 几条友俾我选，我选个冇咁烂嘅就得噶啦。佢哋过关就算 了。尤其系新俾你之前你讲开咧，依家嗰一种政府嗰种宣传洗脑方式咧，入屋嗰种方式咧系好有效。 哦 ，Maria 啲 即系你喺呢个搭巴士 road show 咧，阿肥妈咧，咁佢有一个系讲普选，好似咩甜酸苦辣。 系，我电视都有嘅。 系啊，咁啊喺度讲话，即系 电视我都未睇。 系喺度讲呢个普选咁样，但系即系讲到话唔可能样样方案都啱你哋嘅、但系咧，我哋都要搵一个咩啊？嗰一个咩 吓？ 唔知啦，总之 即系总之系用一啲， 总之佢系用味道啦，味道嚟讲， 屋企人个个口味唔同，个个今晚要食嘅嘢都唔同，点可以满足晒咁多个人嘅要求咧？ 系啦，咁就用呢一类嘅方式嚟比喻一个普选，即系令到你哋觉得只要你哋一人有一票选特首就 OK 噶啦。 啲师奶好卵快， 只要个重点放咧系一人一票选特首，而唔系话系咪有筛选。 系啊，佢依家就系用啲咁阿妈系女人。咁牛头角纯粹嘅方式喺度渗透紧嘛，三堆一炉依家都系做紧呢啲嘢啊，话俾你听话，哦，其实节流系即系节流好重要嘅，但系依家已经系迫在眉睫， 有新一轮嘅广告啊， 咁我想问一下咧 ，Wolf 你喺 Wolf Show 睇噶， 系冇错， 咁 Wolf Show 入边黄仁达嗰个广告系卖乜嘢？ 吓有嘅咩？ 唔，早嗰排有黄仁达 睇唔到 Wolf Show 节目啊嘛，嗰、那个 真系睇唔到， 嗰、那个系咪讲呢啲嘢？唔系喎， 冇睇到咋， 唔系喎。 系， 我算啦，大家。 因为据我所知，喺 Wolf Show 做广告几贵 嘅，但系 Wolf Show 有节目嘅佢，嗰、啊、排我唔知啦， 唔 知, 不 知， 即系你佢喺嗰度有节目系咪啊？读书节目嗰啲系嘛？ 唔知嘅就系、是，我瞓觉，我塞住个 headphone， 系， 系我、 哦、你 嗰你嗰即刻吓到弹醒 喎！你塞住 headphone， 其实你系咪听紧？你手机入面啲嘢 唔系咯， 但佢塞住 headphone， 佢梗系听紧呢个热血政治啊， 唔系咯，我瞓瞓觉咁塞车， 大香港租身你听 紧，塞车咁样擘大眼一见到，哎呀仲塞紧车， 人少少认咗佢啦，心系黄杨达啦，你 点解荧幕有撇须嘅咁啊？继续瞓啦， 有撇须唔一定佢可以 bring 有须系老豆咩？有须黄杨达啦咩？ 系佢嚟嘅，咁啊喂，咁即系而家点搞先？即系去到呢个环境， 唔系你睇到 end game 一路以嚟，我好早嘅时。然后应该佢宣布占中嗰个誓愿书，所谓嘅佢信 即系我哋 信念书 都有签嘅、嗯。 信念书之前咧， 系 M 粉啊， 系 喺嗰个时间之前咧，好似三月到嘅时候，我已经同张秀贤嗰啲搵过去倾噶啦。其实个局大家都知道咧，就系占中只不过一步棋嚟嘅啫嘛。 嗯， 民主党依家先 set 知道系发生咩事，咁、所以先至去做。 因为佢见张秀贤嗰晚好虚撼啊嘛，好成功啊嘛。 张秀贤 唔执输啦， 即系学联嗰嚿嘢咧，其实都有计算喺度嘅。即系因为咧，佢话八点之八点咧就和平散去噶啦，但系警察咧竟然系八点半先清到场、而最后咧人哋譬如翻工话 走嗰啲，佢都要拉啊。 佢封咗路噶嘛，改晒道噶嘛。五点几咧，地铁就放翻啦。 嗯， 搭巴士嘅咧，只系塞多一个字。其实对中环嘅交通系冇乜影响嘅嗰一日。 调翻转亦都系即系睇到咧，啲人咪第二朝啲翻工嗰啲咧，去到见到占中咧，反而系一面倒撑。我有冇睇呢个苹果咧？咪访问咗啲翻工嘅人嘅。 系， 哇，通通都撑。 但系呢啲系美国势力嘅报纸， 嗱， 梗系睇大公 啦。咁当然啦，当然啦，就会有啲人话：，屌你，梗系搵啲净系话撑嗰啲嚟访问啦。咁你都可以搵文汇大公嘅，咁、又唔见你做。 即系佢哋个，其实佢个 demonstration 系几得意嘅，即系佢亦都教咗一条路俾你咧，就系话我日日去占咯，我唔使。坐喺度占三天㗎嘛，我可以日日占，占到第二朝早八点钟我就散水。 嗯， 然之后我第日再返嚟再占。 但好难眼瞓，你知唔知？ 我知道你咪返屋企瞓囉。 屌你要返工我第二朝。 佢哋咪諗住暑假玩呢样嘢咋嘛。 你暑假玩呢个其一啦，其二香港呢虽然失业率唔系好高，但係总有一班长年累月唔使返工嘅人士可以咁样玩嘅，我觉得。 你话我啊？ 我都系噶，我啲 home office 系嘛，都可以嘅。 咁交俾你啦，新比。 即系如果我嗰日冇 job 接嘅，咁我都可以走去坐喺度嘅，基本上。 系、啊，其实得噶、 但系前提坐喺度有啲嘢搞啊。 嗰阵时华尔街都系咁啦。嗱，我今日都 share 咗篇文咧，咪、有班友咧，经常都话差佬都系打份工咁嘅。依家啱啱就系华尔街就系你打份工嗰啲咧，打伤啲示威者嗰啲咧，人哋咪就系日品赔偿咯。依家咪差佬就系要赔钱咯。 嗯、 就系话啲最美国佬啊，就系话俾你听啊。就算我哋系執行職務打傷嘅人都要負責任。 唔係，其實我覺得咧，我哋依譬如我嗰日冇嘢做，我真係佔嘅，不如搞個扭計式大賽啦，成班喺度扭咧，咁叫有啲嘢搞下嘛。 仲有你 我經歷變咗個 IKEA 廣告嗰個 屎忽，好慶祝回歸 feel 喎、 扭計式大賽咁。 因為就係諗唔到做乜，唯有搞一堆。 曾偉雄現場跳蛇舞咁啊！ 同埋你講到佔領華爾街咧，令我諗起佔領校園嗰，即係響應呢樣嘢，佔領大學校園嗰單嘢咧，啲學生 casual。啲 spring area 系啊， 嗰啲差佬，即系明明大家已经系被捕噶啦，大家系坐喺度已经冇反抗噶啦，忽然间嗰条友仔咧就 條警察呢就攞住啲胡椒噴霧噴咯。 係啊。 噴返學生。 嗰、那個都罰咗啦。 嗰、那個啲已經炒魷魚已經罰 咗。而家叫做外國係多人監察，但而家香港係走返住嚟。香港係反而似70年代美國嗰個 Occupy Movement 年代。 咪始終我哋唔夠多院士去監察㗎嘛。 咪即係以前你睇70年代美國嗰個好興佔領校園嗰啲，又係俾人哋打到阿媽都唔認得，但係又唔知點樣申訴㗎嘛。而家係走回頭路㗎嘛，香港外國就向前行。香港走回頭路。 你睇到警監同監警都係冇一個制約嘅權力㗎嘛。 而家監警都跪低咗啦，就係做咗糧粉㗎嘛。係啊，即係你講到呢一 part 咧，我真係想講一講咧。最近都滿城風雨，就係講阿屈榮賢嗰篇文嘅。係咁，屈榮賢連續發炮啦。咁另外有位蔡咩啊，咪回覆佢嘅蔡姓蔡 子強， 唔係邊個？蔡子強回覆佢嗰位女士嗰位記者，唔記得叫咩名字？ 蔡寶華。 嗰個係張係嘛？ 佢家姓蔡， 我唔記得係咪蔡淑儀啊？唔記得咗。 O K 嘅回有一篇文係回應阿屈榮賢嘅，咁佢嗰篇文入面我睇到一 part 好深刻嘅，就係佢因為呢位小姐咧係一個資深走中國線嘅記者嚟嘅，咁佢就係話到以前翻大陸咧做採訪咧，咁大家都知道以前翻大陸做採訪係點㗎啦，係輕則唔俾你採重，即係運你幾個鐘咁啊，隨時係收埋你啲護照啊。打你啊，绝对唔出奇㗎嘛。咁呢佢就话呢香港啲警察呢就越嚟越似上高。咁大家啲人係啦，大家啲人呢就话香港啲警察越嚟越陌生。但对佢嚟讲呢佢就话香港啲警察呢係越嚟越他妈的恐怖熟悉。对佢嚟讲系好熟悉啊，因为咁你手腕咁似嘅，因为 睇下原作级协会寻日嗰封声明啊，都 唔系佢用到寻人之词啊，究竟系咪上面写俾佢呢？ 我觉得唔系， 但点解会 唔系上面写俾 寻人之事就可以系，即系只系一个形容词嘅啫。寻人之事罪就系寻人之事， 佢话系形容嘅，但系我感觉就系佢哋班人系好贴近上面个 mindset 啦，已经，即系佢哋觉得 自动接轨啊。 喺呢份嘢入边，嗱，我未睇到个迹象话有咩渗透啊、听话点样，但系佢哋就系觉得你哋就系等同。而家喺上面政权睇緊嗰班普通人一样，你哋就係尋人之事囉。係啦，佢係恨不得係有条罪嚟喐。 唔知邊個尋人之事啦，我剛才同阿森華講呢，呢個施麗珊呢，佢話你唔好問新移民為你哋貢獻咗啲咩，你哋貢獻咗啲咩俾新移民先，我就嘔個嘴。 交税囉， 交税囉，奶迪都唔夠你玩呀，你鑊真係。 唔係，大家稱下， 咁又唔 係。大家稱下斤兩，大家交幾多税。 喂，咁但係你即係淨係佢嚟到香港所有公共服務全部都係税嚟㗎。咁呢啲都係大家有份 比。即係唔係你話究竟邊個尋人之事呢，你講呢個咩嘢係咪先。 咪但係何其霸氣呀，呢個說話。 佢又。 喂，好鬼鼠呀，佢講完之後呢，啲眼神係有好似條蛇咁啊。即係好似條鹽蛇啊，佢講完之後 有仇恨啊， 佢講完啲眼神係睄一睄，有片睇㗎，你睇返條片啦，講完啲眼神睄一睄，好似鹽蛇咁樣㗎。 佢會唔會話 I don't give a shit 㗎？ 我唔知啊。 定係你哋班人遲早做奴隸啊？ 我唔知啦，咁你睇下佢個 bra 咪寫住 holy shit 先得喎。即係我覺得去到呢個環境可以點囉，即始終都係去返我哋都係普通市民啦，咁我哋可以點樣呢？因為好得意嘅，我講個經歷，就我頭先飲茶呢晏晝我同屋企飲茶，屋企就叫我唔好再行出嚟啦，即係 叫你喺屋企唔好出嚟， 唔係佢就叫我即係執埋包袱啦，準備 走人， 係啦，即係有門路啦，我話我唔想喎，即係我覺得呢個唔係時候，即係我梗係唔會同佢講啊，阿爸你有冇睇日拳大狀，嘥氣啦，佢梗係唔會睇。但係的而且確而家係去返南韓80年代嗰個感覺，即係喂傳媒又收編曬，係咪差佬又只係覺得自己係好正義嘅，佢覺得打下你啲示威者係啱嘅。咁如果我哋可以行出嚟再唔出嚟真係唔掂，即係始終呢個係我成長嘅地方，我唔想話好似嗰啲人咁拍下囉我走囉。咁如果我可以選擇拍囉我走嘅，但係我係否定晒我之前所做嘅任何一切嘢，包括我所有嘅節目，我否定晒我所講嘅嘢，我冇面生存落去。咁我所以你話去返， 咁你已經應該要向其他啲更生人士學習。 咩更生人士啊， 社會上面都有好多 opinion leader 係已經 哇 我唔会咯。 嘅嘢同而家系唔同噶。 唔系即系等于我 屌你更新人士 呢啲，即系大家作为社会嘅一份子，系咪应该要接受佢哋而家系要走出呢个社会咧？ 我唔知道，我成日觉得感性地讲，我觉得每一个人生出嚟有个任务 系。 我唔能够讲我任务系咪 反共抗共， 系咪反共抗共？我唔知道，但系我觉得呢个地方我喺度大，我唔想睇住佢坏，就咁简单。即系如果我一走，我就否定晒我之前所做嘅嘢。即系你下半世点过啫？冇噶嘛。咁但系我哋可以做啲咩咧？喂，你而家嗰个刘颖出嚟话抢集战中，你嘥气啦，系、嘛？呢班人嘥气啦，五区公投又唔肯啦，咁可以点咧？真系， 但系你唔觉得成件事好唔对路嘅咩？佢已经收咗山咁多年都唔瞓街嚟，一突然间讲啲咁嘅说话。 冇嘅，佢只不过夹住气做啫嘛。因为佢见到就系话学联嗰个占领咧系成功嘅，咁而占领中 环， 占领中环嗰三子咧，亦都讲话占中唔系一个专利嘅。第一，第二就系话我哋始终一路之前就系话要等政府真系出个完整嘅方案先至去做， 系 咁，所以民主党咪抢闸去占中咯。佢个占中系假嘅，佢个占中系假嘅。 我都唔捻明咧，即系既然大家即系你有心出嚟占中嘅话，屌咁你可唔可以占领金钟？ 唔会啊！佢 即系大家一人一拍咧。 咪寻日长毛讲一样嘢嘅，寻日长毛讲一样嘢，唔知系冇阿毛生有冇听？ 你讲大家木嗰样嘢定咩啊？ 佢话唔止占领中环，就可以分散嘅。 系啊！哎呀，其实就系要咁， 系要咁样 咁 讲啊！我不嬲，我系好热衷要去参与呢一样嘢。但系你冇人嗱， 我好系要，我好想几个地方，我好想占领旺角， 再配合 占领弥敦道，即刻收我皮啊！ 高度嘅行动能力系要周围。 我系弥敦道几粒大镬啊！你隔篱行人专用区要再落多条街。 我系好想参与啊！但系嗱，唔系话蛇无头不行，而系你冇真系冇人聚焦去搞。咁你点啫？而家我哋好无助。 不过又有一样嘢嘅，如果真系要搞几个地方咧，就真系要人多咯。即系如果人唔够多，又有 问题。但系我咁睇啦，我有希望嘅人多，因为你睇翻七一 都可以有七千。 但系问题系你个意志太散啊！ 系 你如果太分散嘅话咧，你几个组织去搞咧，你个意志太分散啦，走 好难，啲人好难，即系你唔系 你嗰个集合地点 send 美罗咁咪多人咯。 哦，但系你唔系阿爷配票啊嘛，即系佢哋好难去决定去边度，即系等于头先阿毛网斋讲七一咁样，其实事前大家聚焦咗喺政总嗰边嘅，即系学 文 仔 啊嘛。 咁但系埋单学文仔嘅人数系唔及。遮打嗰边嚟噶嘛？ 因为冇料到嘛，知 系都可以系一个原因。咁但系事实上，你好难去估计到时大家点样谂。咁可能而家大家事后睇翻就 系 有好多人觉得，咁嗰边多人咯，咁所以咪 你讲聚焦个问题咧，时间差唔多啦。我想问阿毛毛，即系呢几日我都唔知点。 你最近掟烂咗个杯， 就系圣杯事件。你点睇圣杯事件？ 其实在2011年的时候，针对这个议会暴力呢，包括泛民主派和亲建制派联手之下呢，是修改了议事条例 的。 所以搞到范国威在新界东北拨款那里被几个保安围。这些情况就是正正反映了你以为你可以对付一小撮的所谓掟杯啊掟咩成那些。但最后其实可以对付翻自己， 但我心痛嗰样嘢唔系教主掟杯， 哦， 但我唔评论佢掟杯有冇问题，即系我觉得 咁你评论佢事后面对记者 呢啲唔想讲，呢啲好个人嘅， 唔系你 同埋有一又话 你私底下同我唔系咁讲， 一阵又话有 bias， 话起， 一阵又话我有 bias， 但系我想讲样嘢就去到呢个 moment 系讲佢暴力嘅，即系仲讲话系好暴力， 系。 咁啲人咧， 但教主自己都承认暴力， 唔系即系嗰啲人，我想话嗰啲人仲喺度评论，哎呀，你咁样又将呢个民意转化咗去谴责你暴力啦。 你讲潘少图啊？ 我哋凝聚咗出嚟和平理性非暴力，又俾你搞坏咗啦。 我心谂你收皮啦，吴亮星嗰度议会暴力啊，你班友仔可以做到啲咩嘢啊？ 系 大家喺度围住吴亮星，然之后俾佢过票，然之后大家走咗咯。 但系而家好似 我就系想讲呢样嘢啊，即系话你。去评论佢暴力咩？你有冇谂过梁振英呢个所谓有公权力嘅人，佢系 唔关我哋事噶，我哋冇票选佢出嚟噶，但系佢可以用运用佢公权力去对付我哋，系日日都好暴力啊！ 但 系我唔否认佢掟杯系有问题，但系我可以咁讲，就话你谴责佢老母冇问题，但系你去呢个网民仲话，哎呀，你又将呢个件事俾佢暴力筛出咗，又去翻去谴责佢暴力咧，你搞到啲人啲民意散晒，冇得救噶咯。即系我觉得，如果个 佢其 实 系投 议员嘅话， 咁你见到泛民系投射紧一个普遍大众嘅印象咯， 但冇得救咯。 同埋你事实睇翻就系话，以前就系讲话政府有权无票，议会有票无权噶嘛。 系啊， 但系今时今日系两样嘢都一齐晒啊嘛，有权又有票啦嘛，你点反佢 啊？你又唔总辞，你又抗拒议会暴力，你大家和理非非，又靠议会外运动啊？咁我靠你议会内嗰啲人做啲咩啊？ 冇噶啦，不嬲议会玩完噶啦。 其实 你咪橡皮涂伤咯。 但系佢哋又唔敢承认当日佢哋做呢个修改咧，佢哋自己系做有份参与呢个罪案。 喂，其实嗰日范国威俾保安拦住，佢应该报警嘅时候，但佢又冇啦。佢应该要报警噶嘛，因为阻住佢投票嘛。系咧。咁应该系报警噶，咁但系佢冇喎又，我呢个咧好奇怪咧。Anyway， 我觉得 你报警会发生咩事啊嘛？你报警会发生 House of Cards 嗰啲事咯。 即系嗱，我最后想讲啦，当谴责阿教主今次系好暴力，搞到啲人又筛出咗啦，又翻去谴责议会暴力、谴责泛民暴力嘅时候， 系 大家谂下，你呢个谂法有冇问题？即如果嗰一个人系可以咁议员，突然间 switch 咗去，哎呀，啲人真系暴力啊！早几日唔系嘅，早几日仲觉得，哇，张秀贤佢坐喺度俾人拉，好啊！突然之间，哎呀，你好暴力啦、啊、咁样。 哦，咁佢哋 但系你要明白， 佢哋话嗰啲唔系暴力。 咁同李慧玲有乜分别咧？ 唔系你要明 白， 你唔可以当我班人全部都系我哋嘅，即系你嗰个思想。 唔系，我依家咪掟个思考，思考题出嚟咯。 个思想系要有一个慢慢嘅进步。 唔系，我而家咪掟个思考题。如果我唔去掟个思考题，冇人掟啊嘛。你而家你见面到网上有冇人提我呢个观点啊？冇啊。 同埋你唔好话，你唔好讲思考进步啊！你嘥气啊！你讲太阳花学运嗰个都系啦。如果啲学生唔爆玻璃，唔拆咗立法会个招牌落嚟，佢点样入到去啊？李慧玲点样入去个 selfie？ 我你要搞清楚，我梗系好捻支持啦、 啊。我意思就系话，嗰班人系会睇，即系将啲暴力嘅嘢咧 censor 晒。 系啊， 睇到和理非非。 即系我而家就系带出呢条思考俾嗰啲人。 我讲紧嗰样嘢唔系呢样嘅，系而系话你见到佢哋个班，即系有当然有一班友好似你讲嗰边会直接 switch 咗，哇，好捻暴力嘅仆街啦你咁样。 系， 但系有一班人系会慢慢开始接受咗，你要留意今次以前啦，嗰班友啦，泛民即系阿黄毓民行出个位啊，都话屌你，你啲咩人嚟噶，搞乱晒个议会。 咁佢冇屌你嘅。 嗱，你而家嗰班泛民行晒出位咧，冇屌。你要留意系仲有大旧系审肥啲星星埋去嘅，冇屌。其实你留意系有一班人系开始会接受系掉嘢嘅。 你要多谢何韵诗。 即系你， 的而且个何韵诗讲得啱嘅。何韵诗话：喂，你咁多嘢唔理梁振英，你真系理发玻璃。 系啊。 咪呢、這個，我覺得何韻詩呢個啱，即係希望大家諗一諗呢樣嘢。大家都知我對教主有 bias 嘅，但今次我唔係撐佢，亦都唔係話想咩嘢。但係我對教主幾個偏見都好，我唔評論佢今次做得啱唔啱，但係我只能夠講佢比較魯莽，你可以話佢魯莽，係一時間上頭。但係當你咁議員又話，哎呀，你咁樣又要搞啲人去譴責暴力啦，又分散曬我哋泛民啲力量。如果你真係咁樣諗嘅話，检讨下啦。 咁你同唔同意教主所讲？而家嗰啲人其实系低水平啊， 有待提升啦。我唔敢话低水平，即系大家应该进步下咯。 好，系咁多， 系咁多。喂，唔该晒，就 系唔该晒斋啊， 系 唔该晒。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 好，唔该晒方东希， 系 好，拜拜。 喂 喂，唔记得讲，唔记得讲。 唔系点解你讲 埋先？ 我嘅喂 ，Spooky 开咪未？ 喂，点解你唔该我嘅？ 个礼拜见。 屌， 下个 屌屌， 最后一句，下个礼拜咧，我有机会唔喺节目嘅，因为我可能要做个小手术，咁就希望冇事啦吓。咁啊 ，touch wood 啊 ，touch wood 唔使做最好啦。下 当然啦， 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芒果失收，花生起义。HK Peanut 2014